第148集。理由是胡越多在 S 市活动，要避免当地的起诉与审判机关徇私枉法，必须异地办案，异地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公正。乍听之下在情在理，实则全是诡辩。 S 市并非胡家的地盘，不过是胡家的一个公开窗口，若真把这个案子移送去他具有庞大关系网的异地，后果可想而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为此唐一川与二分院的检察长爆发了激烈冲突。这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摇着头向透露这消息的人表示自己不信。唐一川是谁？你要问周阳，那就是我们那波人里最大的官迷。你要问我，32岁就差点提了副厅，业务精湛是真的，城府深沉自然也不虚。这样一个官油子居然会为一个案子在自己又将提副厅的关键时刻与自己的顶头上司翻脸，我都笑了。笑完之后，后背凭空出了层冷汗。唐一川在我面前对此一字不提。由于唐一川的坚决反对，异地管辖最终没有成型，这个案子还是由二分院由他亲自带队办理，胡越最多也就判个3-4年。阅卷之后，我照旧开车去温榆金亭蹭饭。刚踏入玄关，我就觉得今天气氛不对，冷菜已经上桌了，热炒阿姨尚在厨房里摆弄，我大哥正襟危坐于主座，手里夹了支烟，可能刚到家没来得及换居家服，身上还是笔挺的黑西装，瞧着面色凛然，气度非凡。他抬眸扫我一眼， 老二来了。 没想到许苏也在，他在我哥家比在自己家还随便，大 T 恤大裤衩，平日律所里西装革履的勉强像个成年人，如此打扮瞬间退化成只有16、17的小屁孩。他撞上我的目光又立马避开，明显心虚地往我哥背后躲了躲。指望这臭小子保密是不可能的，铁定我前脚刚离开他办公室，他后脚就一个电话拨给我哥，撅着屁股跟他八卦我跟唐一川的事情。其实路上我就料到了燕舞好燕，我哥要是假吃饭之名跟我谈谈唐一川，谈他与胡石银、洪瑞那档子关系，提醒我他接近我是为了利用我。许苏还伏在我哥身后，我哥拍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坐好。许苏怯怯地看了我一眼，回到桌上，又见我拿起了面前半满的酒杯，劈手便夺过去。 老二开车来的吧？不能喝。 不知为何，我今晚口干舌燥的厉害，特别有酗酒的欲望。许苏还没坐下，我反手又把酒杯夺了回来，没好气地冲他嚷。 少管我，一个混迹街头的小痞子，要不是我哥捡你回来，你算个球啊。 许苏居然难得的没有还嘴，自幼贫寒的家境给了他特别善于察言观色的能力，他估计已经敏感地察觉到我的破釜沉舟之心。 老二，怎么说话的？ 我哥呵斥我。行，我敞开说吧。桌上气氛微妙，也没有要变融洽的趋势，一直这么僵持下去三个人都难受，所以我决定直截了当地开口。 哥，我打小就崇拜你，敬重你，你说一我不说二，我循着你的脚步读法律当律师，但我的生活我自己做主，我不是孩子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哥抽了口烟，含着烟雾沉默片刻，忽然笑了。 怎么，你哥在你眼里就这么不是东西？ 我一愣，尚不明白他这话的弦外之音，他却已经把头侧向许苏，附耳交代了两句。许苏很快离开餐桌，跑向二楼书房，回来时手里拿了一沓文件。我哥翻了翻文件，然后扔给我说， 你把这个给唐一川。 我翻开一看， 里面居然是胡月案的辩护细纲，条条杠杠，清晰有理。 这是我的辩护思路。 我哥磕了一截烟灰，淡淡地说， 你可以让他就这个准备答辩提纲，拟定出庭预案。当然你不用告诉唐一川，这是我给的。 我哥虽然已经被吊销了绿照，却是真正的人不在江湖，江湖却处处有他的传说。他已经和胡石银毫无瓜葛了，但凭借在政法系统与律师圈内的强大人脉，要知道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形一点都不难。我哥已经为当初的错误负了责，但真正造成洪瑞枉死狱中的胡石银还逍遥法外，唐一川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亲手将他绳之以法的机会。而傅云宪的辩护思路，对于任何一个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来说，就好比两军交阵，一方先拿到了另一方的军事战略图，或者更恰当点说，相当于大考前有了标准答案。我哥不干律师之后，国内律界可谓群雄逐鹿，死磕派热闹，技术派严谨，体制派优势明显，勾兑派格外风骚。胡石银的黄金律师团便悉数囊括了这些派别中的精英大拿。但这个所谓的史上最豪华的律师团队，里面没一个人被我哥放在眼里。他抽着烟，笑着说， 哼，那么多个臭皮匠，总能抵得上一个傅云宪吧。 我完全愣住，继而欣喜万分。大哥，许苏也是一脸惊讶，估计我大哥没跟他提过，所以他同样没料到这事情会是这么个走向。 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案子很复杂。 我哥说， 胡月这人年纪轻轻就交友有数，你让唐一川务必小心。 他的提醒亦是我的担忧，但我不愿这个可怕的念头坐实，故意打混道，朗朗乾坤朝朝日月，不能吧。我哥低头将烟头浸灭，然后抬眼看我，微微皱眉说， 于志，你也小心。 离开温宇金亭，我驱车回家，没驶出多远便察觉车后有人跟踪。那是一辆灰色的现代，车很破，车头保险杠明显凹陷。我将信将疑地踩下刹车，后视镜里的现代也猛然随我停下，似乎确实带了那么点恶意。我一脚油门到底，凭借保时捷强大动力将它远远甩在身后。夜深雾重，前路开阔，遇见一个红灯不得不停。一辆改装过的摩托飞速从我车边擦过，险些撞飞我的车灯。